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记录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